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本市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以及路况信息。那么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外环方向车多，通惠河北路的出城方向三四环之间光辉桥区有路面结冰的情况，民警呢已经到现场码放隔离锥桶，保留内侧车道通行。在京通快速四惠桥西侧进城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的排队。在北京西站北广场是车多的，莲花桥上西向东出口莲花池西路三四环之间车辆通行缓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啊哈哈哈！ 不是，你这啥意思？ 不笑不说话。 没错了。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高磊。 哎呀，大家好，我是苗山，我这还没起床呢。 来来来，唱首歌，清醒一下。 红豆， 大红豆。 我其实觉得那个早上起来直播特别好，我觉得一天又变长了， 那 好像可以一天干出2天的事儿来。 是啊，早上起来下了节目9点的时候，一觉得一天刚刚开始。 对，其实早上起来6点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一会儿去干点什么呢？去锻个炼吧。结果我刚才吃了一个特别丰盛的早餐，后面的就先算了吧。 得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高磊和苗山和大家来共同度过接下来这一个半小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咱们的新老听众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稿件当中啊看到了一条说，央视的春晚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的带妆彩排，大概呢要经过5次彩排才能够在大年30的晚上第6次直播的时候和大家正式见面。 所以说每年的春晚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我先考考苗山吧。 放心吧，我早上起来虽然是脑子有点短路，但是思维不短路。 哎呀，我知道你做了丰富的功课了 呀。 哎，你知道央视春晚第一届是哪年吗？ 我说真话说假话呢？ 那必须随你吧。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我，但是但是我已经知道了。1983年是第一届。 1983年是第一届。你知道谁是主持人吗？ 哦，那时候还没有我，但是我知道是主持人是谁。 我的天，你厉害了呀！ 我就是每一句话前面都要冠上我并不在现场，也不在那个时代，但是我知道。 哎，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和大家来互动一下。今天特别想说说，从83年第一届春晚，到现在历届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当中，大家伙儿印象最深的一个节目是哪一个？ 哎呦， 当然 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是非常多的，包括一些这个明星啊、演员呀、歌手也非常多。除了这方面节目方面呢，咱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每到了春节的时候，您对于这个春节的期待是什么？对于春晚的那种期待的心情又是什么样的？是吧？ 对于咱小时候来说，这个不看春晚就等于没过春节那心情。 那当然了， 而且就是期待今年这个过年能获得什么礼物啊，是什么什么新衣裳啊，都不及大家所有人还在竞猜晚上会有什么节目。我记得以前在这个电视报上，报纸上还有提前大概一个月就大家票选，哎，你心中最想看到什么样的春晚？然后春晚之后呢，还有什么元宵节各种的晚会，之后还会弄一个大集结，在报纸上征集大家最喜欢那台晚会是什么，对吧？ 是是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啊，反正我对有一位老师的印象是特别的深刻。 哪位？ 这就是小品演员，当然他其实本行是戏曲演员 啊， 赵丽蓉老师。 哦 啊，就当年啊，每一次他在上春晚之前，对于他的宣传，对于他的报道，对于他节目的期待，我真的是，我觉得是当时每一年春晚我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赵老师一出场，哎呦，他还别张嘴说话呢，一举手一投足我都已经是乐开了花了，就那种感觉。 对，所以说这个春晚呢，不光成就了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每年过春节的这种期待， 是 同时还成就了很多的演员，因为这些尤其是小品演员，对吧？大家喜欢春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和小品。相声小品 你那是曲苑杂谈。 对，我只是说嘛，就大家喜欢这种曲艺类的节目和说唱类的节目，所以呢就是在整个的节目环节当中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这些小品和相声演员。 哎呀，您算算，从1983年一直到去年2017年，30多年春晚过去了，其中哪位演员哪个节目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咱们也回忆回忆，再期待一下今年的春晚哈。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好了，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通州到北三线的公交正式开通了， 狗年生肖邮票纪念车票明天发售， 手机互通卡畅行京津冀， 微博热搜变脸重启， 黄山风景区今年启动了有偿救援，违规驴友将承担救援费用。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38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交通出行。通州到北三线的燕郊大厂的三条常规公交线路893路、894路和822路，那么近日正式开通运行了。早晚高峰期间呢，从燕郊大厂咱们可以40分钟就直接到达位于通州的6号线终点鹿城站，实现了跨省公交和北京市内地铁的无缝接驳，真方便，是不是？ 越来越方便了，而且越来越省时间。 对，以后咱们再去河北，包括去什么内蒙啊、山东啊、山西，估计2-3个小时之内全能搞定。 对，好，再来看看手机方面的消息。手机互通卡自2月份开始呢，可以在北京公交、地铁以及京津冀区域等全国互联 互通的城市指定线路全面使用。京津冀三地用户可以凭借一部手机畅行京津冀。手机互通卡的开通条件呢，是具有 NFC 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试点阶段在小米手机平台先期上线，用户呢必须打开小米钱包 APP， 在首页点击公交卡，在天卡页面选择京津冀互联互通卡，根据相关操作提示开通即可。在北京地区，持手机互通卡可以在地面公交、轨道交通线路乘车，可以享受呢北京现行公共交通刷卡优惠。用户呢也可以在天津、河北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秦皇岛、承德、沧州、邢台、邯郸、衡水指定的互联互通线路使用。具体的应用范围呢，必须以当地政府以及运营企业发布的互联互通使用范围为准。 你瞅瞅，现在这个手机互通卡，除了在北京、河北、天津、京津冀地区都可以使了。我觉得再过几年，慢慢咱们发展越来越好，除了北京，包括京津冀，咱全国范围之内，没准都有可能。 越来越 是不是一卡通了就？ 只要身上带了一张卡，以后呢跟手机再一相连，得带一手机，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带了。 您说的就更方便了。 哎，你不觉得自从有了手机支付啊，手机运用的时候，大家都不带现金了？ 是啊， 经常出现马路上不认识的人是，哎，大哥那个， 您转我5块钱行吗？ 5块钱， 我就交个停车费， 套现。 得了，另外呢，明天腊月23，首车起，北京公交啊，将在70条有人售票线路以及公交一卡通充值网点对外发行狗年生肖纪念车票。车票的主题呢是恭贺新春和贺新年。2018年狗年生肖的纪念车票啊，一套共2张，每张纪念车票票价2元。那么纪念车票在部分有人售票线路上是发售的，与日常公交车普通购票方法是一致的。哟，冲这事儿起，我明儿是不是也得坐趟公交车出行，绿色出行一次啊？ 绿色 啊， 新的一年从绿色开始， 收藏一下这个公交的这个特制的新年纪念车票啊。 以后是不是得每年都收一收，然后12年之后，哇，一套 又一个轮回。 好，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哈。经过5年的大气污染治理，截至去年，全市已经累计退出1992家一般制造核污染企业，其中2017年本市共退出了651家，力度历年最大。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近日就介绍，今年计划将会再退出500家左右，依法治理这个散乱污企业，实现动态磨排、动态清零。 这个道路建好了没有名字，多年以前的背街小巷啊找不到名字，一条路啊有很多个名字，那么这些个无名路也给咱们的老百姓出行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去年8月份开始呢，本市就开展了无名道路清理整治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2批，共计755条无名路的命名。那么按照工作进展啊，全市第二批一共是446条无名路的命名工作，已经于今年的1月底前基本完成了。以后咱出门啊就不会再转向了，尤其是到了这个胡同里小街小巷的，哎，咱们一拿出地图一查，哎，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但是对于女孩来说，无论您这路啊有名没名，反正打电话一说就是，哎，我就在那个哪儿呢，就是这儿，你过来，你走过来， 走，我飞过去得了。我哎呀，不分东南西北真是麻烦，要不然一问路我就告诉说往北走100米，您在往东了往西了，不行，您得跟我说是左是右是前是后。 对，我会说北在哪儿。 北在哪儿， 找不着北。 其实北京这个东南西北还是挺方正的，大家也没事的时候咱也看看地图，熟悉熟悉咱北京城哈。 没错。 那么另外呢，昨天啊，北京市司法局召开了北京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平台凭借着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技术，以互联网加法律服务为总体思路，为群众提供法律事务的咨询、法律服务的指引。哟，这是好事啊。 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对于这个制定法律法规啊法律也不是很清楚，包括呢这个怎么够实现保护自己的过程，我觉得有这些法律指引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你其实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有的时候对于一些这个法律的事项哈，或者说因为某些事情引发出我想咨询一下这事儿。 找我呀。 我啊，你有律师证是怎么的呀？ 我没有、 啊、那我怎么问你我说的就是这事儿。结果呢我就上网查，有一些比如说在某度上排名前几位的，我就打个电话我问一下、嗯、但是呢他人家说的也是振振有词，我这就心里打鼓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是错的，或者说是会不会打擦边球，是不是准确、 就是、 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网络平台是不是那给大家提供的一定是官方的非常正确的法律咨询， 对，它是司法局嘛，所以就放心，问着也放心哈。 对， 近年来呢，年味儿不仅体现在传统习俗中，还特别体现在各大互联网公司推出的红包、集福等等这些线上活动当中，形成了一种互联网时代的年俗。近日呢，淘宝、支付宝相继就宣布了今年各自的红包玩法 ，QQ 更是结合运动步数给予红包的抽取机会，鼓励大家放下手机，多出门走走。 好事儿嘿，为了赢红包，我也得多出去走走。 但是说句实话，这位某宝同志，他们这个网上 每年的搞的各种红包抽取活动，我真的是绕不过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脑仁不够，需要补仓，就特别的难懂，哎， 是吧？ 特别的难懂，反正现在抽个优惠券真是难啊！ 哎呀，那你就干脆就走路去得了，直接抢红包多方便呀！ 今天就不参与了吧，就 今儿有点冷是吗？ 今天得再吃饱一点，起得早嘛。 好嘞，得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是。 就是历年春晚当中啊、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者大家特别喜欢的是哪个节目呢，您就告诉我们吧，搜索这个公众微信号北京文艺广播给我们留言或者互动，等着您嘞。 是思印说换人啦，我以为播错台了，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啊，我们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听听这歌是不是会给您带来无限的回忆。 开心你破茧春的潇洒，舞步飞剑跳跋度的沉默，融融暖意带着深情的温柔，绵绵细雨沐浴那昨天，昨天昨天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酒吧，来吧，来吧，相约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只是天。 相约1998， 哎呦，就是这种熟悉的歌声一响起吧，我立刻都知道是哪两位唱的。 那必须的呀！ 哎，简直了，这个回忆，我甚至当年他们穿了什么衣服，站在什么位置，舞台效果我都记得。 我的天呀！你那年出生了吧？这我没骗人吧？ 那个 1998年，我告诉你，你要再没出生就麻烦了。 其实也好像 我们这雇佣童工呢，我们这儿、 也不是，我是看这个历年春晚节目回顾的时候，对对对。 那我还是出去吧，我今天做的节目跟谁这是？不开玩笑了啊！ 你说哪年都没我，真的。 今年春晚上还有一消息说，他们二位天后王菲和那英要再度合作演唱《相约2018》。 哦，真的， 整30年了， 哦、 是吧？是30年吧？哎，不是， 二十年 ，你看我这个数学又再次暴露了我。思颖就说最爱王菲啊， 你只要比我早了一步，你不说我就说出去。 来看看大家伙儿有什么难忘的节目、难忘的演员吧。 我觉得这个黄海燕说的这个我也有这个感触。他说宇宙牌祥言这个节目演出的时候，全村只有一台电视机、 嗯、 是我家的，还 嘿呦 我家的大衣柜什么什么的都被挤坏了，记忆深刻呀。节目更是引人入胜，哎呦，想想当时乐呵死了。 对呀、啊、 你看我这个到那个地方要变调 啊， 宇宙牌祥言， 祥言 对, 对符合当时的这个情 景。马季老师当时 是，我记得当时还戴了一个小帽子， 而且 是吧， 那个节目是真的在抽烟，我记得现场还冒烟呢。 哦， 而且他那个次是非常难得的和这个 观众互动走下台，真的 对 是吧？ 我想起来了，是在这个圆桌附近和观众一块演的， 对对对对， 然后再回到了舞台上， 对，特别生动。 你看看，还有谁？绿湾说这节目我也想起来了，他说印象最深的呀，应该就是王景瑜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 嗯、 当时演的那个哑剧《吃鸡》。你想想哑剧啊，真的很难想象这种形式能够出现在这个春晚的舞台上，但是他在当年的春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这位王景瑜老师，你还记得有印象吗？ 我记得 就他没有任何的声音，纯粹就是靠电视的画面，靠他的表情，靠他的动作肢体语言来吸引大家，就是我觉得你说现在再过个将近30年之后，春晚上很难再出现这样的表演节目了， 很难，因为这个哑剧特别怎么说呢，特别的费活、费功夫，但是又不是那么容易出彩儿、所以现在愿意就是以哑剧为自己事业的人越来越少了， 是， 说实话物质方面也未必挣多少钱，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的感谢这样的艺术家， 特别钦佩这样的艺术家， 对，因为他们愿意花时间花力气做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做的事情，但是给我们的记忆，可以说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特别重要的一笔， 对，所以如果要大家没有印象或者说没看过这节目，我强烈大家强烈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王景瑜老师演的哑剧吃鸡，您回忆回忆哈。 哎，提到这个哑剧，其实我想起陈佩斯的第一个小品《吃面条》 啊， 台词也不多，是吧？基本没有， 就在吃嘛。 对，吃面条。 因为基本上都是朱时茂在旁边，你起哄架秧子， 就像这个陈琴这位朋友就说了，说我最喜欢陈佩斯的小品，真逗，京味十足，那叫一乐。我也特喜欢陈佩斯， 是他们俩真的是俩活宝。 我其实最喜欢的小品演员，在我心里就是陈佩斯。 陈佩斯，啊，朱时茂， 对， 对， 而且直到现在，有的时候电影频道啊，电视上演那个陈佩斯以前主演导演的那几部电影 啊，什么父子开店， 对，什么爷儿俩开歌厅 啊，对对对， 傻帽经理，就我一遍一遍来回来去的看， 包括其实陈佩斯老师这两年一直没有离开舞台， 对，话剧 很多的演员其实上了春晚之后他就离开了舞台，他比如说从事一些影视创作了，当然陈佩斯老师也有，但是他主要的精力近些年还是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一系列非常爆笑的一些话剧作品， 没错， 比如说阳台啊什么的，是吧？ 对， 啊， 对，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不妨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从1983年第一届春晚开始到今天，您印象最深刻的究竟是哪个节目呢？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7:52，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微博热搜变脸重启了，在暂停运营了一周之后，微博的热搜榜、热门话题榜等在上个周末的晚间恢复上线，与过去明星、娱乐八卦、18线网红等营销意味浓烈的热搜霸榜不同，全新的微博热搜新添了新时代板块，买不到的春运火车票、叫停自带菜品的海底捞以及春晚首次连排都登上了重新上线的热搜榜。 不少网友呢为净化版的热搜点赞，并呼吁对刷榜、营销号等网络乱象进行治理。日前呢，国家网信办正式出台《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从这个平台资质、主体责任、实名认证、保证信息安全、建立健全的辟谣机制、加强行业自律和建立信用体系等方面，为社交媒体平台画下了政策红线。 没错，那么像在这个热搜榜当中啊，每天呢大约是有40%的这个热搜词被系统识别为流量异常而不能上榜。1月28号，微博管理员发布了社区公告，点名了包括像国民老公等近30个刷榜行为突出的话题和热搜词，并且给予以上相关明星、节目、事件名称3个月不能再上热门话题榜和热搜榜，相关账号3个月不能主持话题的处罚。 随后几天呢，微博管理员密集通报整改战果，1月30号关闭一批发布传播低俗内容的账号，共计1132个。1月31号封禁存在严重不良关系的涨粉账号137个，技术监测到18775个异常涨粉账号，涉及关系链超过13亿。2月2号关闭发布低俗娱乐信息账号8个。 其实近年来啊，花钱买热搜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随着各路资本涌入

我们出发吧， 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说到就是央视这春晚，2018年的狗年春晚已经开始进行了带妆彩排，新人完一遍了，还得有四遍等着呢，等到了大年三十晚上第六次才会正式的直播给大家看。可以说每年的央视春晚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我们历数了一下，从1983年第一届开始到今年，都已经要 将近36年， 36年了，是不是？ 今年第35年，明年就是36年 啊！ 三次生肖的 大轮回，哎，所以咱们也在这个三次大轮回到来之前，跟大家也互动一个话题。您呢，也不妨回忆一下，从83年第一季央视春晚开始到现在，您印象最深刻的央视春晚的节目是哪一个？明星又有哪一位？也说一说为什么印象深刻、嗯、啊？当时看春晚的一些心情什么的。 没错，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第一次您看到您喜欢节目的时候，您这个在多大呀？经历了什么好事啊？现在有什么美好的回忆？都是和当时美好的心情连接在一起的。 对。来看看啊，这个黄海燕就说了，印象深刻的呀，其实呢还有就是每年到了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前后，赵忠祥老师带来的边关将士的故事，倪萍老师的渲染，当时让人热泪盈眶，在那种万民团聚的时刻，真的是让人难忘。 哎，我其实还真是想起来，每一次这个倪萍姐姐会，站在台下，坐在圆桌里面、嗯、 是。 现场的观众朋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什么是吧？ 对，那个年代的主持方式确实是这样，但是确实在当时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会把故事，我觉得是倪萍老师是他会把感人的故事，并不是以说教的方式说给大家，而是通过他自己个人的角度为大家来进行倾诉，所以才会让人看得热泪盈眶，打动人心。 而且春晚呢是一面怎么说呢？怎么说？平常我们可能并不了解，比如说边关的战士啊， 嗯、 边疆的这些军队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永远回不了家，还有奋战在第一线的一些工作人员。那倪萍老师这个环境和环节，可以让我们知道有更多，就在我们享受年夜饭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为我们做服务工作。 对对，还有一点哈，还有一个时刻，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每年包括像赵忠祥老师啊，包括像朱军老师啊，就是在这个春晚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他们就会出来，然后拿起来一张纸，就是说好，现在呢，驻美国，中国美驻美国的大使馆，对，发来贺电，什么什么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发来贺电，哎呦，驻什么什么哪儿的边关将士发来贺电，哎呦，那个时候一封一封的贺电发来的时候，我自己个儿真的是热血沸腾。 可是，在那个环节，对我的记忆，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我妈，你知道，是我妈一直在问我。一说哪个国家发来贺电，我妈在说这个地儿首都是哪儿？ 我天，打小就训练您的反应能力啊！ 就是对我来说，这个环节简直就是考试的环节。 哎，我考你一个呗。 好， 匈牙利的首都 布达佩斯， 嘿， 陈佩斯。 哎呦，德国的首都 柏林啊。 啊， 我现在想的都是德国发来贺电， 还有 匈牙利发来贺电， 还有哪儿啊？ 真的对我来说，每一次这个环节， 罗马尼亚 就是考哇！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短信吧。 按照你的这个习惯，应该此时此刻有歌声响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是很尴尬的一段歌声。哎呀，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回忆。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 Sunflower 就说了，李谷一老师的《难忘今宵》，年年有，年年唱，印象最深刻。 待会儿找给大家听哈。还有波波先生说，以前是冯巩老师的，每一次上台之前都会有一句响亮的口号语，真的是太亲切了，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我真的特别喜欢他 啊、哦、对， 就是是我们身边老大哥的形象哈。 对， 还有这位张小培就说了，刚来，今天是我34岁的生日、 啊、今天是啊， 你知道我想要你的歌声，哈哈， 咱俩一块儿呗，男女生二重唱生日快乐歌，那才是不是有水平啊。 预备起，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丢丢， 我的天呀，怎么越唱这是收音机是坏了吗？这是 短路了， 短路了。俊就说了，很难忘2000年那年的春晚，谢霆锋手挽着董洁的手唱了一曲《今生共相伴》。哎呀，小的时候很喜欢谢霆锋，当时呢真的以为这是一场真实的世纪婚礼，当时 这俩人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这对鄙人惊艳，就真的是，当时我记得董洁美的跟仙儿一样， 对，穿着婚纱出来的是吧？ 对，然后真的以为是场婚礼，后来才知道哦，这是一个节目，但是当时董洁还不是特别出名。 对，而且当时是据说谢霆锋的女粉丝哭晕一大片， 以为他真结婚了是吧？ 哎呀，这位英英朋友就说了，说对春晚印象比较深的呢是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因为当时的宋丹丹真的是身怀六甲，那个时候我也正好怀孕呢，也正好和宋丹丹的这个月份还差不多，也看出来宋丹丹真是一个比较敬业的好演员。那年是1989年， 嘿，记得真清楚、啊、 因为自己不知道是儿子闺女哈，自己孩子就是那年出生。 是好嘛，那宝贝儿也看了不少年的春晚了， 那算算吧，大概2月份左右是春节、身怀六甲6个月，你看就基本还真是当年出生的嘛。 是是是是是， 哎呦，我数学突然在第二时段变好了， 我告诉你，你一向数学都比我强。再来看看哈，这雨就说了，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那一届春晚应该是有黄宏和侯月文演的打扑克的小品那一届。 哦，我记得 那是我第一次对春晚有记忆，而且那个时候也是最快乐的一段童年的时光。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拿着名片打牌的， 对 对吧？ 你这什么什么什么职员 长 啊？科长？ 秘书？ 我就处长？ 秘书？ 你这啊？局长？ 秘书？ 你们怎么？哎，对，然后就引出了一系列的话题， 对对对， 是吧？ 这是当时时下比较热门的话题和现象。 壁立千仞就说了，节目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宫廷玉液酒啊，180一杯呀，就是赵丽蓉老师演的那个。 我觉得 那叫什么？是不是萝卜的那个？ 那个 大萝卜，白萝卜， 萝卜开会 啊？对，萝卜开会，对对对对对，我忘了节目的名字。 群英荟萃 是没错。哎，我们演绎群英荟不是由这个名字而得来的，开个玩笑了啊。 还有一位这个 Max Summer 他就说了，特别特别喜欢郭冬临、要是没有他的节目我就不开心，记得那个小郭子背阵出宫摔断了肋骨，真是特别喜欢他的敬业精神，就因为他演那个小品的时候。 是， 然后呢，其实这几年的春晚呢很多人不喜欢哈，但其实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爱，只不过就是换个方式，因为大家对他要求越来越高了嘛。希望呢春晚越来越多的被经典被人熟记。另外啊，磊哥真太逗了 啊，刚才说98年到2018年有30年，吓得我以为我都快40了呢。 吓死宝宝了是不是？哎，你原谅我吧，我这个数学一向就是这样的哈，随口就来哈。好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欢欢喜喜过大年啊，别提前过大年了，就是欢欢喜喜咱们回顾一下历年春晚的精彩节目，哪个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哈。 没错，也期待着您和我们分享在那一刹那您的美好记忆。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消息。明天晚上7:30，北京汽车男排呢将在主场光彩体育馆迎战劲旅山东体彩男排，这也将是强强对话。而且呢，这将是江川在春节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次在球迷面前的演出了。 山东男排呢阵容齐整，去年全运会青年男排冠军山东青年男排主力进入一队，让山东男排呢充满朝气。目前山东男排位于8强的第5位，与第3的八一队和第4的江苏队争夺4强席位。北汽男排目前15连胜，至今保持不败。上海男排至今仅输给山东队1场球而已。北京和上海两队遥遥领先于其他球队，可以说京沪争霸依然是男排联赛的主题。现在的争夺关系到京沪2强半决赛与谁对阵，而且更关系到常规赛冠军顺位的问题。上一场山东队客场以3-2力挫江苏队，而且之前呢还客场3-1力挫卫冕冠军上海男排，京鲁2强交锋，精彩程度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没错，现在这个山东青年球员王静一呢是一名左手接应，我告诉你，左手谁都怕左撇子， 没错， 因为他球路不好掌握，也是未来和北汽男排江川竞争国家队接应二传手位置的对手。那么同时呢，本场比赛也是北汽男排在春节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球迷呢如果想现场欣赏江川的演出，本场比赛不应错过。江川现在是北京队的 怎么讲呢，顶梁柱，也是未来国家队的一个新秀，他现在的这个位置是无人能替，而且他的这个技战术水平是越来越高， 年轻无极限嘛， 真的是。而且其实光彩体育馆挺靠近这个主城区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赵公口桥再往南，就是南三环赵公口桥， 对， 再往南也就是二三百米， 对， 特别近， 就基本就是赵公口桥那一片。 对对对， 我以前去那儿看过网球 啊，对，那边也有一个原来的北京网球管理中心， 对对对对， 现在的新中网搬地儿，原来那就是老中网的地儿， 没错 啊、嗯，我在那儿打过球，关键 哇，好洋气。好，看看马布里的消息哈。马布里最近就表态愿为中国队工作。由于季后赛的大门已经关闭，在2月11号 CBA 常规赛最后一轮，北京农商银行队在奥体中心迎战江苏，将是马布里的谢幕之战。马布里又一次确认了自己即将退役，马布里和中国的关系但并不会就此结束。 没错，昨天的老马在自己的微博当中写道，我们在北京的主场还有最后的一场比赛，2018年2月11号将会是史上最后一届球员的终点，我从没有想过我会是我们这一届最后一个退役的球员，眼泪也会是幸福的眼泪，因为我们分享了如此多美好的回忆。我都快哭了， 一股浓浓的羊肉串味儿。 其实马布里所说的最好一届球员是 NBA 九六届啊，那一年的选秀有谁，我告诉你都是大牌，科比、艾弗森、马布里、纳什、雷阿伦、小奥尼尔、坎比、佩贾等球员，被大家称作是九六黄金一代。 哦，真的是啊。 哦，如今呢，这届球员当中呢，只有马布里还坚守在球场上。马布里呢，从明尼苏达森林狼队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曾两次入选全明星，随后呢又在篮网队、太阳队、尼克斯队、凯尔特人队打球。那么之后来到了 CBA， 马布里先后效力于山西队、佛山队、首钢队和北农商行队。那么本赛季呢，他场均能够贡献 15.1 分、 3.8 个篮板，还有 4.8 次助攻以及 1.6 记抢断。40岁啊，不容易了，是吧？ 非常棒了。 嗯， 职业生涯即将画上句号，老马呢希望能在退役之后继续为中国男篮做贡献。马布里说，如果被邀请的话，我愿意为中国国家队工作，我认为自己可以提供帮助并成为国家队成长的一部分，中国就是我的家乡，北京就是我的生活，我会永远留在这里，因此我有时间来帮助年轻人，我想为中国篮球的基础建设添砖加瓦，我也了解这里的文化职业道德，因为我是这里的一部分啦。 嗯，是的，老马加油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安吧。北京时间前天晚上，在大西洋杯五六名决赛当中，北京国安队1-3不敌瑞典超级联赛升班马达尔库德，索里亚诺主罚点球命中，为国安队打进了唯一的进球。那么最终呢，国安队在大西洋杯上三场比赛遭遇了三连败，获得了赛事第六名。那么与三连败相比，国安本场比赛的阵容出现了姚道刚和李彪两名留洋小将，多名年轻的球员在三场热身赛当中登场，让主帅施密特可以考察他们的能力，确定他们的位置。虽然说热身赛三连败，但是锻炼价值很大呀。 嗯，赛后呢，国安队主教练施密特就表示，热身赛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了球队还存在的问题，球员们还获得了成长，而球员们普遍表示这次葡萄牙海外拉练的效果不错。 嗯，希望在千里之外的他们可以继续努力。透明着尘埃，你。 千里之外。其实刚才呢，这首歌这歌名是应景的，国安在千里之外在锻炼自己，但其实这首歌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也是咱们春晚的一首歌曲。 没错，春晚记忆里特别流行、应该说是什么呢，哎，不对，应该说周杰伦和这个费玉清两个人的这种结合，在这首歌上是一种以前的曾经流行的唱法和如今流行的唱法在当时的那种集结。 对对对，其实周杰伦应该是春晚的老朋友了哈，上过好几届哈。 他们俩一个人吐字特别清楚，一个人吐字 特别不清楚， 当时特别不清楚。 对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历届春晚当中您印象深刻的节目。 KC 就说了，他说印象最深的是06年的春晚吧，那个时候在英国留学，几个中国学生当天特地请了假，做了一大桌丰盛的中式的午餐哈，因为有时差，一边在网络上看着春晚，一边和国内家里互动拜年，当时真的能够在异域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 没错，有的时候春晚呢真的就是家的记忆。 嗯， 比如说笑天这位朋友就提醒说，哎，高磊你刚才忘了那个小品赵丽蓉那名儿、叫如此包装。 哦，想起来了， 是吧， 啊，我曾经原来在节目里还放过呢， 对吧， 对对对， 包装 是哈，包装过度，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出现。樱花说巩汉林的那十三香，十三香十三香也是一个小品，看完这节目我就去超市买十三香。 哦，那个比较早了，最近是八几年的。 对对对，那时候还没和赵丽蓉老师合作呢，应该是。 对， 如今呢、他还是我众多调料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就是现在使这个十三香啊使习惯了呀，你知道吗，做菜不放十三香的不行啊。 小四儿就说了，说是如此包装吗，叫打工奇遇记吧，这是两年的不同的春晚节目。 我倒是想想应该是如此包装吧， 如此包装是那个包装他唱戏的那个、 哦、 第二年又演了一个打工奇遇记，演的是宫廷御酒、180一杯。 哦， 是吧， 那应该其实是打工奇遇记、因为刚 萝卜开会， 萝卜开会那会群英会嘛，是吧。你看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比咱们要记得清清楚楚的多了。 哎，这个 啊， 朱辉就说了， 是 我看过第一届春晚，是叔叔去我们家一块儿看的， 嗯嗯， 当时没什么印象了，但是知道那好像是一个联欢晚会，因为那时候年轻嘛， 是 特别的年轻。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祥言》， 哎、哦， 这都是大家的记忆。 对， 你发现了，大家提到第一届、第二届春晚的时候，如果当时，他看过，一定是和亲戚一块儿看，或者是和这个邻居一块儿看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说每人家都有电视机。 对，因为当时我就记得我们家有一个9寸电视机，家里也来了一些其他的邻居 亲戚朋友哈。 对对对，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当时住楼房、你知道吗，住楼房的人就已经很少很少了，然后家里还有一个9寸电视机，那我妈说是当时借了巨款200块钱人民币买的呀， 可贵了、那个是一个大件啊、而且我记得就是亲戚朋友那时候还相约，哎，30去你们家看电视去，行啊行啊，几点，在那之前我妈就得把饭做好了。所以那个时候看春晚不光是一家人团聚，而且可能是跟周围好朋友邻居都一块大聚会。 对，所以说春晚是我们在春节当中永远不可抹去的那么一段记忆哈，温暖的记忆，幸福的记忆，也是快乐的记忆。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说说春晚这事儿呗。 对，您春晚这个印象里头哪个节目最喜欢，告诉我们，和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记忆。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了，北京时间的8:23，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首先说到的就是央视春晚。 嗯， 前晚央视春晚在1号演播大厅第一次全部节目是带妆彩排，王菲、那英、成龙、周杰伦、李易峰、李谷一、霍勇、韩磊、谭维维、王凯、杨洋、冯巩、蔡明、潘长江、郭冬临、张国立等演员登场，小品歌舞杂技曲艺等50多个节目还将根据时长有所删减。 那么那天我也看了央视的一个直播哈，大概啊，这个首次带妆彩排是5个半小时左右，就当然了，肯定中间还会有一些衔接的问题，但是时间超了，因为往年的春晚最终呢会控制在4个小时30分左右，大概还要砍掉将近1个小时的节目，所以在接下来未来还有4次带妆彩排的过程当中，那么总导演就会根据时长，根据节目的这个效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往下砍，直到最终大年三十晚上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台完整的4个半小时左右的节目。所以说每年春晚总会有一些节目是遗珠，跟大家见不到面，也挺可惜的。 对于参与春晚或者是备战春晚的这些演员来说，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是最艰难的，因为很有可能我练了半年的节目在最后 被砍了 没演上，一定很难过，但是我相信参与的过程是非常难得的 一 个回忆 啊。但是这两年还好，这两年的央视有一个做法非常好，就是说他会在元宵佳节的晚会上的时候，把遗珠的一些精彩节目，在那个晚会上向大家来呈现。 对，所以就是排了，到时候大家就是晚2天看而已。 是的。 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哎呀，看春晚，哎呀，这个心情真是，哎呀，怎么是人说的？我感觉明天就要过新年了似的。 是，然后咱俩说的太热闹了哈，咱们再简单的了解其他几条消息吧，文化消息。 好好好，比如说电视剧《天下无诈》将会在3月份在浙江卫视、北京卫视同时开播，该剧融合了科技、烧脑、悬疑、喜剧等元素，集结了经典罪案剧《重案6组》的主创阵容，讲述为破获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电信诈骗案件，原刑警队的副队长邝忠临危受命，紧急成立了反电诈支队，与猖獗的这个电信诈骗犯罪集团斗智斗勇，竭力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故事。 另外呢，根据同名经典游戏改编的动作冒险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确定引进内地，将于3月16号起与北美同步公映。史上最具魅力的女英雄劳拉·克劳福也将再登大银幕。曾凭借《丹麦女孩》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阿丽西亚取代了安吉丽娜·朱莉扮演这个角色。那么，香港演员吴彦祖也将在片中奉献精彩演出。 陈国富、周迅和陈坤联合创立的山下学堂近日发布职业演员班招生计划并开启报名。不久前，山下学堂以近200:1的录取比例完成了新人班的复选，录取结果已经出炉，新人班将会在3月正式开课，开启为期1年的学习。目前呢，已经有数十位国内外的这个活跃于一线的表演老师、影视资质从业人员、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身心引导师确定加入，共同确定组成了山下学堂的教学基石，通过表演教育的集体创造提供定制化的课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红就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马季老师领衔的相声《五官争宠》，应该是《五官争功》，我记得好像是。 对对对，五官争功。 因为今年公司年会啊，就是这个节目的新编哦。为了表演啊，我都已经看了好几遍了，直到临上场，我们几个人还记不住词儿呢。哎呦天哪！但是我告诉你，上场表演之后，我全部超常发挥，完美演绎。那你们都是啊？怎么讲兴奋型的呀？ 兴奋型的，这位这个 ZZH1970 就说了，春晚记忆就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还有呢就是陈佩斯、钟世茂所有的小品，看来他也是他们俩的大粉啊。 是是是是，哎呦，这还有侯玉文、侯耀华啊，现场编根儿，其中还唱了一段苏小明的歌曲，哎呦，印象都特别的深刻了。还有波波先生说，大山呀，啊， 外国人 上春晚也是一种风景啊，对吧？ 这真是大山连续好多年呢，哈。 对对， 他也是和我们春晚一起长大的，我记得 成了咱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嘛。 对， 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来说一说您印象最深刻的春晚节目。 12年投研老将，前以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为了打击市场上的假冒货品以及恶意高价炒卖行为，让大家购买到真正由官方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特于本周五至周日举办热购活动，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后，于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证领取。特别提醒，由于此次发行数量稀少，因此每人凭有效身份证件最多只可认购五套，重复认购无效。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里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北京今天以及全国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今天北京当然是吹大风了。这个这那个气象台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今天的话呢，就是从现在开始，风力逐渐加大到4-5级，中午前后呢，阵风可以达到7级，傍晚之后啊，风力逐渐减小，到了夜间，基本上就是尤其是后半夜没什么风了。那么最低气温呢，在-9度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度上下。不过呢，这个2度啊，和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偏差比较大，因为有这个风寒效应，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就是最高气温出现时，恐怕也是-4-5度的样子。所以呢，今天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 这个从全国天气来看呢，中东部地区啊，还是逐渐的受冷空气影响，自北向南逐渐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这个气温呢都是偏低，所以说呢，去中东部地区的朋友还是注意保暖。今天呢，最大一片雨雪仍然集中在这个西南地区，但是呢，总体强度并不是很强，基本上都是小雨雪的量级。那么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下，这个在这个青海东部啊、南部、西藏的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贵州中西部以及河北的东北部、山东半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区呢，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四川盆地呢，要有这个小雨。在这里特别提醒啊，山东半岛北部啊，局部有大雪或者暴雪，这个地方呢风雪交加，需要防范强风雪对春运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平昌冬奥会的情况。因为2月9号啊，这个在韩国的平昌这个冬奥会就开始了。那么呢，整体来看啊，这个现在的话呢， 那边就是天气比较冷，受这个新地岛附近阳面的冷空气，这个由西伯利亚平原持续从我国东北地区侵袭这个朝鲜半岛，气温呢始终是比较低迷的，而且呢比常年低的很多，尤其是对这个韩国奥运会来说，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据说呢有许多志愿者受不了当地的严寒天气选择离场，更不用说观众们了，所以呢好多观众纷纷表示无法坚持，所以说呢去这个平昌奥运会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我们的网友刘超也说今天的风真大呀。没错，刚才刘老师说了今天呢可能阵风会达到六七级，风干物燥，刘老师您也得注意多喝水，注意保暖，千万别冻感冒了，好不好？ 好的，谢谢 刘老师，谢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西部联络线，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进城方向持续车多，莲花池西路进城方向交通压力比上一时段呢有所缓解，在莲花池东路临近天宁寺路区西向东车多拥堵。再来关注复兴路进城方向路况呢比较好，可以选择富士路富城路一线田村到航天桥进城方向车行缓慢。那么这一时段城区高速路的进京方向车流是增长明显的，京藏高速西三旗路段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以及京城高速主收费站机场高速北高到大山子，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以上路段呢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好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 吧， 赶紧念一条，要不然这正事儿都开始不了了。谁呀？熊妈妈就说了，每天都要互动，主持人一定要念出来啊，不然我儿子围棋集训他都不进门啊。 哎， 这是有多喜欢你们俩呀， 就在门口一直戴着耳机听，是不是？ 对，都不进门。你说今天话题是春晚印象，我5岁的儿子就问我说，妈妈春晚是啥？我说啊，就是过年的时候咱们看那晚会。我儿子说，哦，这个呀，我记得要吃饺子的。顺便说一句啊，自从呢听了我们出发吧，我儿子简直喜欢的不要不要的。你们的片头长长的一段话，一个字儿不落都能给背下来。我的天， 我的天哪， 我都背不下来。 这不是新片头才一个多月。 对啊，他说我问儿子，如果不开车时候怎么听啊？他就说容易啊，回家用公众号听呗。你瞅瞅这样的忠实粉丝，我就想问，还有谁？ 哎，我的问题就是还有谁？这是从哪个电影来的 啊？ 这个典故是从哪来的？ 你鸡啊？不知道啊。 这个是周星驰的《功夫》里面冯小刚。 哦， 你记得吗？斧头帮来的时候，他就说 还 有 谁？有我们家熊妈妈的宝贝儿啊！ 没错， 宝贝儿啊，赶紧进屋吧！啊，别在外边了，这集训都开始了，到时候耽误了一节课，多麻烦事儿啊，是不是？ 对， 到时候你就赢不了你高磊哥哥了。我刚想说叔叔，不对，我这么年轻。 就是，其实春晚的记忆对你来说，有的时候也很陌生，大部分你都没赶上。 对，反正 你也是靠经典小品集锦回顾这个来了解春晚。 第一届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家里可以做饭了，都快。 哦，我这信息量好大。请问你用了什么护肤品？分享一下。 那时候啥都没有，那时候我都上了初中、高中了才有大宝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啊、 那个时候你都能做饭了呢，但你坐在我身边现在依然是好像刚刚才能看得懂春晚的样子、 哦、是吧？ 对，想分享一下护肤品嘛、 啊、其实啥都不抹， 护肤心得就是凉水是吧？ 油性皮肤。嗨，来，今天呢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从83年的第一届春晚至今，哪一个精彩的春晚节目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来看看大家伙儿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吧。彬彬有礼说，那必须是赵丽蓉老师的所有小品，现在听起来还很经典，真的很怀念赵丽蓉老师，都是满满的回忆呀。 哎呀，这还有一个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嗯、这位朋友就说了，孙燕姿跟谢晓东的异地联唱《与世界联网》啊。 哦， 哎，其实提到这个，我觉得这还真是以前很洋气的一种春晚节目形式、 哦、 经常会，我们会做这个海外的，那怎么说，外景连线， 嗯， 或者是在另外一个搭建一个第二舞台，有一个演出， 对对对，有， 然后把这个信号切过去。我当时就觉得哇，好洋气，我可以看到香港啊、澳门的夜景啊。 对，其实这个方式啊，不是在春晚首创的，但确实是央视应该是首创的。它是在中秋佳节8月15的央视中秋晚会上，那个时候首创的。他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很、 哦、 很多年之前就开始了很多个地方的不同的这个舞台，不同的分会场，然后慢慢的引进到了春晚的主会场。 我觉得特别的棒 啊、 嗯、啊！另外呢，这位林子就朋友就说了，印象深刻的是小崔丹丹本山的今天、明天和后天，还有迎奥运的一系列小品、 哦、 全家为他们的小品都停下了打麻将的手。哎，这句话我有同感。 嗯， 我们家也是，这一到春节的时候终于凑上人了，咱们就打打麻将玩一下。 对， 一说这个赵本山的小品， 来赶紧， 哎，停手停手，影响思路啊。这盘你赢了不算。 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般他的小品呢会安排在11:20到11:30之间，因为他大概的这个时间跨度是20分钟左右，那么演完他这个大部头之后，再用一个歌曲或者什么串联一下，马上所有的主持人都会上场，然后就迎接倒计时的到来了。 你说倒计时之前、哦、我一刹那反应出的词儿是要打点儿了。 要打点儿，快了，快9点了啊。 对，其实这个算大咒的节目了 啊。对，真的是、 嗯、 张小培还说呢，说相声名忘了，一个说颈椎的相声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说 椎是椎， 颈是颈， 不要把颈说成椎， 不要把 说 椎 说成颈。 这个颈椎你明白了吗？这哪个相声啊？ 就是一个电话嘛，电话咨询、 哦、 是吧，而且收费比较高，是不是、 哦， 镜是镜，追是追， 这谁演的我还真记不清楚了。 就是那个谁 啊， 哎呀，就是近视眼戴个眼镜。哦，那个时候没有我，你知道。 哎呦，又来了。 好，所有听众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留下您的答案，您到底对哪个春晚的节目印象深刻呢？ 是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了解一组旅游快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接下来旅游快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场店庙会。正月初一到初五，西城区呢将举办场店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等多场年味十足的特色文化活动。那么其中呢，场店庙会时隔8年之后重回其发源地琉璃厂举办，唐人亭公园不再举办庙会了。 今年呢是厂甸庙会官办100周年，回归琉璃厂的这个厂甸庙会将会告别喧闹嘈杂的环境，庙会上不设羊肉串、烤鱿鱼和臭豆腐等小吃摊点，主要以传统文化体验为主，一德阁、中国书店、戴月轩、荣宝斋等50多家老字号文化商户将会通过百余场特色活动向市民游客集中呈现以笔墨纸砚书画展览为特色的传统文式活动。 嗯，是的。那么除了厂甸庙会之外呢，第23届大观园红楼庙会呢也将于2月16号到2月20号在北京大观园举行。那么春节期间呢，西城区还将利用文化馆、图书馆、少儿馆、街道社区文化活动站点等公共文化设施，开展2018年西城区迎新春系列文化活动。那么此外呢，文化演出市场也将通过相声专场、音乐会、话剧等文艺节目，丰富市民朋友的春节文化生活。 好，我们再了解一下2017年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发布的消息。第五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总结会暨2017年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发布仪式近日在中华世纪坛举办。5年过去，消费季也步入了小结之时。总结会呢，同时发布了2017文化消费品牌榜5类50大上榜品牌、50大入围品牌以及年度特别贡献品牌。其中呢，就包含一带一路的国礼系列、故宫社区APP 和阿里系列的文创产品等等，这种10大文化旅游线路等等等等，国家大剧院、北京图书大厦等10大文化消费地标，2017华夏幸福北京马拉松、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等10大文化体育赛事、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故宫博物院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等10大文化展演活动。电影《战狼2》则作为2017年现象级文化消费品牌被授予了年度特别贡献称号。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关系到大家在春节出行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嗯， 首先来说说马尔代夫。马尔代夫总统亚明5号晚间发布命令，宣布马尔代夫全国进入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呢也于北京时间5号晚推送了微信消息，将针对马尔代夫的安全提醒从谨慎前往提高到了最高级别，暂勿前往。那么这一安全提醒有效期到2月28号，这也就意味着大批计划利用春节假期前往马尔代夫的游客将受到影响。同时外交部还提醒，如果中国公民仍坚持前往马尔代夫，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并将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台湾的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消息，昨天晚间的23点50分，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发生了6.5级的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13度、东经121.71度，震源深度11公里。据台气象部门称呢，昨天晚间的23点50分，台湾花莲这个地震啊，当时岛内有多有震感。目前呢，花莲有很多栋建筑物倒塌，其中统帅饭店倒塌，有人受困，伤亡情况不明。 对， 此外这个花莲境内还有路面隆起。 嗯，是的。那么该海域呢，4日晚曾连续发生5级以上地震，最大震级呢是6.4级。那么从4号至今，台湾已经发生了百余次有感的地震。那么在今天0点之后呢，花莲县又发生了多起地震。据台湾媒体报道，花莲县宣布在花莲县立体育馆设立临时的收容中心，花莲今天7号也会停班停课。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咱们广大的游客朋友，近期谨慎前往我国台湾。 对，而且尤其这个春节假期比较长，很多朋友都利用这个时间出去旅游。那最近大家如果打算出去旅游的话，一定关注一下您即将去往目的地的一些无论天气情况还是这个政治情况、 治安情况 都要了解一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春晚的那些记忆，每当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春晚即将要结束了， 稍微就有点失落，听着这首曲子，哎呀，真是的，就剩最后一句了。 哎呦，每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各家各户的饺子 也是上桌的时候了。 对，等着看看里头能不能吃出个硬币或者吃块糖出来， 好运相伴， 然后找爷爷奶奶去兑现红包。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公主远，祖国好，祖国好。 哎呀，李谷一老师今年应该还会在春晚结束之前唱这首歌，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他的名字了，是不是？ 对对对， 对吧？ 如果出现李谷一老师的名字，就一定就是最后这大咒了。 对，因为中间有几年，我记得《难忘今宵》虽然是最后的大咒的歌曲，但是不是李谷一老师本人唱。 对， 当时还有一些小失落，总感觉这个《难忘今宵》的味儿变了。 就是要李谷一老师的这个味儿。 对，来看看大家伙儿跟我们来回忆的哈，好多朋友跟我们提醒呢，说你们刚才说那小品相声，就是那相声演员李伟健、武斌他们俩演的， 正是正，追是追，是不是？ 来，大树还说呢，毛阿敏演唱的春晚歌曲《思念》让我印象深刻。 你从哪里来， 我的朋友？我的天，旋律响起，毛阿敏一袭白衣，迈着模特步款款而来，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哎！ 他关键词没说，啊、带着大垫肩出来的。 哇，你印象那么深呐、 啊！大垫肩， 反正啊， 从就是这样。 马敏他个儿是高，你知道吧？所以加点垫肩也不显得突兀。 而且他当时是一个短发，我记得， 对， 显得特别的干练， 一直是这样啊、 嗯。哦，还真是哈、啊，他一直是短发。嗯、 对对， 哎呀，真是个儿高高的，美美的，眼睛大大的。 那就是春晚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 其实那个时候春晚的着装包括造型都会影响当时的流行风。 那当然了、只要是上了春晚的舞台，反正当年哈就会火遍大江南北。 其实同样现在也是，我记得很多朋友就是调侃说，春晚的记忆呢，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是朱军老师说，当全国人民捧着热腾腾的饺子的时候，是吧？ 但其实啊，有很多很多的经典，今天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再次和大家来回忆和分享。 嗯， 飞扬就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春晚节目忘了是哪一年了，有来自于全国各省的主持人大拜年。 嗯， 那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地区的主持人代表，因为家里啊看不了那些台啊，就当年是吧？ 对， 哎，觉得真的很好看，很有大家一起大团圆的感觉，也希望以后还能够看到这样的节目。 我特别理解他，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就刚才我就说，就是那个时候台没有现在那么多，所以特别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南方的朋友，他们那个天气那么好，不像我们这么冷，是怎么过年的呢？那个时候有第二现场、第三现场，还有各地电视台的连线，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全国其他地方是怎么过新年的。 其实南方的朋友说了， 我们吃汤圆儿， 我们比你们这儿冷多了。 对，没暖气。 刘就说了，记得有一次在地方台听到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啊，一家人的，我还问这歌挺好听，叫什么名啊？他们说吉祥三宝，啊，当时就想这歌真好听，应该上春晚。果然在那一年的春晚上就见到了他们仨。 对，其实提到春晚的导演团队非常辛苦、 嗯、 他们会盘点一年来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作品啊，还有演员、嗯、然后把他们挑到这个春晚的备选团队里。 对，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也期待了今年的春晚的精彩节目呈现。 没错，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今年要是过了三十啊，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您没看穿着衣裳也接近红色吗？

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排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排队还订不到了。 收藏区谨慎。 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首付五成，即将两年零利率，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轻松出发不等待。上汽大众400-820-1111。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